开庭处理。司法机构早前话，呢一宗案件旁听席所有预留嘅位置已满，丑号亦都已经全部派发，呼吁市民今日唔好再前往法院旁听有关嘅案件。不过中午仍然有大批市民聚集喺法院外，有人高叫口号声援案中47名被告。警方先后多次举起紫色和蓝色的旗帜，说现场市民叫喊内容有分裂国家或者颠覆国家政权等的意图，有可能构成港区国安法的罪行，并警告现场聚集的人若果仍然集结和逗留，警方会以武力驱散。警员之后在通州街至东京街西的交界一带拉起胶带封锁，并表示将会采取拘捕行动。天气方面，一道冷锋已经在华南北部形成，并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明日凌晨时分抵达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明日早晚有几阵雨，最低气温大约18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微风。明日凌晨时分转吹和缓的偏北风，稍后东风增强。展望随后一两日稍凉，风势颇大和有几阵雨，接近周末潮湿有雾。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452点，升472点，总成交金额2092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51点，升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57点，升34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97元，升34.5；美团366.8，升26.8；阿里巴巴234.6，升2.2；港交所489.6，升16.4；中国移动56.35，升2.65；保利协鑫能源3.06，升2.1；中国海洋石油9.15，跌1毫；比亚迪股份213元，升15.8。小米集团25.8，升5毫；快手313.8，升5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9，英镑10.823，瑞士法郎8.52，澳元6.01，加元6.113，新西兰元5.631，欧元9.353。每百日元对港元7.2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274。日经平均指数报29663点，升697点。港金现价报16220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8美元，卖出1749.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屯门龙门路的交通先。较早前龙门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浩船街那里，因为有坏车阻路，较早前一路都好塞车的。现在坏车走了，交通大致回复正常。龙门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浩船街的坏车已经是离开了，交通大致回复正常。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在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马会大楼附近，慢线落去湾仔之路比较多车，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红隧九龙入口暂时交通畅顺，港岛北角的北角道近住渣华道至英皇道那段就比较多车的。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之路去到管道里面。红隧九龙入口暂时交通畅顺。九龙区路面方面，何文田的佛光街部分路段因为爆水管，佛光街去黄埔花园方向近着常胜街的慢线就需要封闭，常胜街的车辆禁止转去这个佛光街的，本来经过的巴士线17号现在需要改道行驶。安全车速报告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常德村，3号干线7号码头去荃湾，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

另一種疫苗啊 ，BioNTech 咧，咁政府就宣布啦，喺今個星期三起會開放網上預約系統嘅。大家如果想打呢個疫苗嘅話咧，咁就可以上網去登記啦，然之後睇下邊個地方喺邊度排到攞到你嘅名額啦。咁預計咧，跟住咧就最少喺即係而家嘅網上登記咧，就可以為期三個星期嘅，咁至到今個月嘅月底，名額有14万个。咁講緊嘅咧就係BioNTech 嘅疫苗啦，咁可以喺7间中心打嘅，咁就系包括几间体育馆啦，上环、西环、观塘、荔枝角、上水、元朗嘅体育馆，另外教育局九龙塘嘅教育服务中心，亦都系一个打呢只 BioNTech 疫苗嘅地方。咁而另一方面啦，就系国产嘅科兴疫苗咧，咁就由今日起咧，卫生署就开始分发疫苗俾全港嘅800多个私家医生，咁呢个数字咧系会继续增多嘅。咁但系咧，每个私家医生咧，佢哋而家暂时系攞到80剂嘅啫，咁就唔系话好多。咁好多私家医生话咧，都差唔多都约得7788噶啦。好多市民打嚟啦。咁大家如果要喺私家医生你相熟嘅私家医生嗰度打嘅话咧，咁就自行向佢哋去预约噶啦。好啦，咁另一样嘢点解唔可以真系大家掉以轻心咧？咁因为咧，见到喺 K11Museum 嘅明朝食馆啦，咁今日啦，啱啱袁国勇啦，同埋食环署同埋卫生防护中心嘅人员咧，就去到视察嘅。咁嗱，袁国勇咧睇完之后咧，就话即系点解明朝食馆嘅群组爆发会喺嗰度出现咧？咁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有可能啊，就系啲所有碗碟啊，这个餐厅咧好多碗碟啊，就放喺同一个地方。冇將乾淨嘅同污糟分開，咁可能有交叉感染啊，交叉嘅傳染啊。如果有一啲人隻手或者係有啲器皿有病毒咧，就會傳咗出去咯。咁另外咧就係發現另一件事啦，就係呢個餐廳咧，佢嘅輸氣管咧比較窄，話佢咧比原本申請牌照所講嘅窄咗。咁結果咧就係先風量咧只係及原定要求嘅1/3啦。咁大家知道咧，如果大家經營食肆嘅話咧，你攞牌嘅時候裏邊嘅通风嘅系统啊，都要有人检测噶。咁点解呢个先风量都只系及原定嘅要求1/3咧？咁呢个真系要大家要了解一下啦。咁而另外仲有一个大家关注嘅就系咧，嗱，而家呢个明朝食馆咧就系有48宗确诊个案啦。咁呢个系之前讲紧嘅，啱啱咧，政府方面话咧就发现有多一宗啊。咁呢一宗咧就系初步阳性的个案啦，咁嗱，佢咧就系咩事咧？就系有3个曾经喺明朝食馆食过嘢，跟住确诊嘅乘客咧嘅食客咧，就去咗大角咀黄仲仁医务所求医。咁而家咧就系有一个初步阳性个案喺嗰度发现啦。另外咧，医务所一个护士咧，琴日亦都系确诊嘅。咁呢个明朝食馆嘅群组咧，就一路似乎都系增加紧嘅。咁另外仲有几单嘅未知源头嘅个案咧，其实有一啲嘅直接或者间接嘅接触者咧，都系去过K11Museum咧嘅其他嘅商店嗰度啦，做嘢或者食嘢嘅。咁嗱，政府就话未能够确立两者嘅关系啦，同明朝食馆嘅关系，所以咧就未将佢摆落去明朝食馆嗰个确诊群组里边。咁但系咧都系喺 K11Museum 嘅。咁所以咧就见到嘅一单嘅一个超级嘅传播者咧，都可能造成新一波或者系新一个群组嘅一个感染啦。咁大家都要即系留神啦。好啦，咁仲有好多问题嘅，咁包括咧就系即系而家嘅好多检测咧，大家知道啦，要翻工好多嘅场所啦，要翻工都要检测咗先噶嘛。政府话咁，但系好多人话咧啊，测咗好耐都未有结果。嗱，你大家有冇遇到呢啲情况咧？咁有嘅话，不如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下先。 今日新闻追踪， 2021年3月1日朝早9点， 我会确保港台在约章下面的编辑自主，同时间亦都要履行编辑责任。 新任广播处长李伯全今日履新，他说会确保港台以专业精神服务香港市民，做好公共广播。 我在政务主任职系服务超过30年，我在不同的政府部门政策局都有服务过。我希望能够将我以往的少少的经验，特别是企业管治和管理这一方面，能够为港台作出贡献。 差五两点。尖沙咀 K 十一秒 C 啊，延长关闭时间到星期五，确保商场及商铺所有员工有第二次检测阴性结果先会重开。商场高级项目总监董正刚： 我哋会喺星期三，即系听日，我哋会做第二轮嘅测试。暂时咧，我哋测试咗大概1700个员工，有700人嘅 resale 咧翻到嚟，全部都系阴性嘅。咁我哋会 make sure 咧做好晒所有测试，第二轮测试做好晒。Make sure 成個 case 1秒 C 啊，喺最安全嘅情況之下，喺星期六重開。 兩點半，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聂德权宣布，五個優先接種組別可以喺星期三開始喺網上預約接種復必泰疫苗，預約時段由3月10日到30日，名額超過140,000。 七間接種復必泰疫苗嘅中心咧，分別係中山紀念公園體育館、西灣河體育館、觀塘曉光街體育館、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荔枝角公園體育館、上水龍心路體育館同埋元朗體育館。 四點半，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到 K 十一秒 C 日視察之後話：相信明朝食管群組爆發是由短距離空氣傳播引起， 因為我們發覺原來輸送空氣的管很窄，而我們度出來給他們原本申請的牌照那個先風量只是正常的1/3，這個是很不理想的。但我們看個環境就是他們那些桌子，如果每張坐四個人，其實環境都是幾逼的，那當個空氣流量那麼低，但是空氣的循環很差的時候，就好易有呢啲短距離嘅空氣傳播發生。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有關疫情的最新發展，大家如果要打呢個防疫注射的話，有咩要注意咧？咁電話裏邊就有香港感染及傳染病醫學會副會長林偉信嘅。林偉信你好啊， 係你好。 嗱，咁見到咧，就喺而家個疫情方面啦，確診嘅個案都似乎都仲係都每日都有十幾宗，甚至更多啦。你覺得而家關鍵在於乜嘢？ 關鍵在於因為放寬咗啲措施啦，咁市民嗰、那個心情可能亦都會放鬆咗啦。咁我估關鍵在於大家個心態，雖然話我哋即係會繼續呢啲措施唔會暫時唔會再收緊啦，咁但係佢大家個心態都要努力啲做翻我哋之前一路即係應該要做嘅嗰個防疫嗰個意識。 例如係咩係啲乜嘢咧？即係有啲乜嘢係市民方面不足啦？ 其實都係。三幅被啊，都系嗰啲手部卫生、环境卫生啦。咁我哋呢个时候，譬如戴口罩啊，手部卫生要做翻足啦，唔好话开始求其咗啦。有时即系譬如我自己都会嗰、那个戒心都会低咗嘅时候，有时洗手都好似冇咁彻底啊，有时戴口罩都好似松懈咗啲，咁要小心啲，呢啲要做翻足啲啦。 咁喺政府方面咧，有啲講法就係話，而家即係政府要求好多不同嘅場所啊、餐廳啊、商店員工要翻工都要去做檢測嘅，做完陰性先至翻得工啊。咁但係咧，嗰、那個檢測結果咧就延遲咗好耐都未到手喎。你見到個檢測係咪出現咗一啲滯後？ 我了據了解啦，都係睇翻媒體嘅報道啦，即係似乎有個別嘅時段係似乎係有個咁嘅情況出現咗啦，咁就當然唔理想啦，咁就因為即係你做完測試，即係冇辦法即時知道結果咧，即係第一只會擔心啦，第二就即係阻住咗嗰個即係本身嗰個翻工嗰個情況，咁唔理想啦，咁希望即係。之後改善翻就會好啲啦。 你見到係咪其實而家個檢測量未用盡嘅咧？因為之前我記得政府講過，或者啲檢測嘅中心啊，佢哋都講過，其實嗰個每日能夠做嘅係超過100,000咁，或者更多嘅喎。 係啊，可能就係、是、可能係個別某啲地方有啲樽頸位啦，可能係突然間譬如大量有人士去咗某啲中心，或者譬如留心嘅樽啊，可能又反而係。有個別譬如有啲社區中心可能又用唔曬嗰個名額，咁樣變咗可能有少少失衡咁樣啦。 咁喺接種疫苗方面咧，而家你見到即係譬如私家醫生佢哋就開始攞到疫苗啦，成個運作會係點樣？有啲乜嘢特別要注意？ 施醫生嗰度就其實都係啱啱，即其實之前嗰個資訊都係唔係話真係太多嘅，因為始終大家都係一個，雖然我哋用翻以往流感疫苗嗰個機制運作去做啦，咁但係始終係一件新嘅事情啦。之前施醫生其實都唔知道，譬如幾時有針啊，幾時開始可以打啊，到底要入幾多針啊，之處理咁樣。咁就今日開始收針啦，我都知道有即係啲同事。咁我估期後時間可能。衞生防護中心如果可以講多少少，我哋就會知道跟住應該點樣做啊，幾時預計啲針量啊，咁開始等啲病人預約嘅時候就比較穩定啲，開始真係開始咗，我相信之後就會暢順啲嘅。 依家 就有係可能有少少混亂嘅，係的而且確 係點樣混亂啊？而家有咩情況要注意？ 有部分醫生就譬如都唔知道，譬如話到底會幾時有收到針啊，會收到幾多啊？咁佢哋都係啱啱開始今日收到就啊，原來都會開始收到針，咁都係啱啱先知嘅啫。其實， 咁喺同啲病人注射嘅時候，有冇咩特別要注意啊？無論係醫生同病人， 其實都講過啦。疫苗嚟講咧，其實又唔需要。首先病人就唔需要太擔心，譬如呢個疫苗安全性，我哋香港用。嗰兩隻啦，依家即係將會有啦。BioNTech 個咁，其實我哋有疫苗都係安全性都非常之高嘅。咁首先大家唔需要話唔好以為話呢兩隻疫苗比起以前我哋接種嘅疫苗，即係譬如流感疫苗又好，肺炎鏈球菌疫苗又好，即係唔係話嗰個副作用特別係高好多，唔係咁樣意思嘅。其實呢啲疫苗其實同以往疫苗個分別未必好大啊。咁有時擔心即係接種嘅人士，即係市民會好緊張咧。有時突然間真係話血壓都高咗，心跳又快得滯，咁令至到可能會出現一啲輕微嘅副作用，反而令到自己因為太緊張嚇。咁放鬆個心情，因為始終疫苗打係要你嗰個免疫系統係要良好狀態噶嘛，咁休息多啲先去打嚇，咁個效果都會好啲。咁醫生就要睇翻曬。衛生防護中心提供的資料啦，因為其實衛生防護中心已經將所有疫苗的資料基本上擺曬喺個網頁嗰度噶啦，咁都幾多下嘅，要睇嗰啲須知都其實都一啲醫生嘅指示都幾多頁數下嘅，咁要準備好睇好曬，咁亦都可以同病人解釋翻即係關於疫苗嗰啲資訊啊，要打完疫苗之後要留意嘅事項咁樣咯。 系啦，咁私家医生接受预约嘅时候咧，咁佢哋一般嚟讲啦，大家知道就系有一啲嘅优先群组噶啦。私家医生点样去分辨边啲人优先，边啲唔系优先咧？ 咁都清晰嘅，基本上因为你睇到系主要都系用年龄去做分界啊嘛，咁所以就基本上你睇翻佢个身份证文件，你都会睇到个年纪嘅吓，咁就。据了解其他嗰啲譬如话关于职业上面譬如话去社区中心嗰啲注射，咁佢哋都会睇返相关一啲证明去显示返到底系咪属于嗰啲优先群组咁样吓。 咁、如果不属于优先群组，咁我又有啲相熟嘅私家医生，系咪即系而家就可以搵佢哋去打嘅呢？ 唔得噶，唔得噶，除非系属于某个年纪以上，你系陪一个优先群组嘅人士去打先得噶。咁如果即係譬如你唔係屬於嗰啲優先群組，又唔係陪同一個即係優先群組嘅接種人士去打，理論上就算你話相熟嘅話咧，都唔可以咁樣用咗嗰個疫苗嘅名額嘅。 嗱，咁而家就係大概每一個私家醫生攞80劑啦。咁嗱，呢兩呢只科興嘅疫苗咧要打兩劑噶嘛。咁第二劑點算啊？使唔使一次過約埋啊？咁又有冇嗰啲劑量嘅疫苗咧？到時？ 據了解，衛生防護中心已經安排咗噶啦，即係私家醫生自己就唔需要話特別擔憂呢、這個，即係話照打就得噶，會有第二針個數目會配額會有翻喺度嘅嚇。 即係 話特登，譬如話80針，你預打40個人就唔係咁樣意思嘅。 咁據你所知，譬如有啲診所可能地方好細嘅，咁其實佢哋喺而家呢一個劑量嚟講，能唔能夠應付嚟打嘅市民咧嗰個數目咧？ 當然睇每個診所嘅情況唔同啦，不過我相信80針相可能去某啲診所可能比較多人，即係流量嘅話，應該就未必都真係咁足嘅，因為我聽到都好多市民都似乎都幾踴躍去想都盡快打咗個針先，咁所以話應該有好多機會，好大機會有啲都未話即刻即係第一輪會可以安排到都唔出奇咯。 好，唔該曬你，唔該曬林偉信。 系林伟信，系香港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副会长啊。嗱，咁我哋讲翻喺明朝食馆啦，即系 K11MERS 啦嘅出现嘅一个感染群组啦。咁见到咧，今日咧袁国勇都去咗呢个商场度去视察啦。咁嗱，刚才就提过啦，袁国勇话咧，即系其中有两个问题，一个就系嗰间食肆嘅通风咧，似乎就比原先嘅要求系少嘅，通风量咧只系及原定要求嘅三分一啦。另外啊，喺好多喺呢间食肆里边咧，碗碟系放喺同一个地方，干净同污糟嘅系冇分开，咁就可能有交叉传染嘅情况出现。咁而另外咧，就成间商场咧，袁国勇就话咧，基本上系安全嘅，公用嘅地方空气通风咧就应该冇问题，而员工同顾客洗手间咧都系相当清洁嘅。不过咧，佢就建议啦，就系最理想就系分开啲餐厅啊，讲紧就系分开执台同埋开台嘅员工，否则咧佢就担心会出现越嚟越多类似嘅爆发啦。嗱，记得咧就系即系之前咧一早讲咗话啲餐厅要重开嘅时候咧，好早之前咧几个月前咧都提过话执台同埋开台嘅员工要分开嘅，否则会交叉传染啦。咁睇嚟大家去食饭你都发觉噶啦。边度有人手做咧？其实好多食肆都冇系咁做啦，甚至安心出行都未必一定有人睇住你去嘟嘅。好啦，咁啊，似乎咧去执行嘅上面咧仲有好多嘅问题，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尖沙咀 K11MERS 明朝食馆群组至今有48人确诊，包括22名食客、9名员工和17名紧密接触者。另外有一人初步阳性，这一宗的个案曾经去过大角咀黄仲仁医生诊所。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视察完商场之后话，确诊个案全部位于明朝食馆的地面一层，不涉及同一食肆的一楼。他怀疑个案爆发是由于短距离空气传播。负责推行新冠疫苗接种计划的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正是有序开展接种计划，会每日向公众交代累计接种人数以及由疫苗接种中心送院个案的数目。专家组每两星期总结一次接种疫苗之后出现异常事件的概况，如果有严重情况会即时交代和跟进。对于有意见认为预约系统慢，聂德权说，相信是由于同一时间有很多市民预约。被问到几时完成首批科兴疫苗接种以及第二批科兴疫苗几时来港，聂德权说难以确定，当局会同药厂供应商联系，适时安排第二批疫苗来港。47名发起或参与去年民主派初选的人士被起诉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代表控方的副刑事检控专员杨美琪申请将案押后到5月31日再提堂，以便警方进一步调查，包括破解相关流动装置以及了解资金流向。多名被告的代表律师反对控方的申请，其中大律师公会主席资深大律师夏博义说，控方申请押后的时间过长并不合理，又认为控方计划反对全部被告的保释申请，而部分的被告年事已高，不适宜长时间被羁押。夏博义建议将案押后一个月。庭上有披露调查工作仍然有400多项的鉴证未完成，有被告的代表律师担心进度，要求控方交代3个月之后完成调查的成数。新加坡外长维文透露，东盟各国外长听日举行视像特别会议，讨论缅甸局势，将会有缅甸军方代表发言。维文呼吁缅甸军方释放国务资政昂山素姬，停止使用致命武力，并立即采取措施令局势降温，避免进一步出现流血、暴力和死亡事件。

一個橙咁啦。咁即係幾時 A 幾時 AN 咧？咁其實就分得幾清楚嘅。我哋以前細個有個 rule 就係好似 ALU 開頭咧就係 AN 啦，其他咁嘅字母開頭咧就係 A 啦咁樣。個聽眾嘅問題就係點解我哋要讀或者要寫 a university a university a university 而唔係 an university 咧？咁個答案咧就其實非常之簡單嘅，就係 A 定係 AN 其實係取決於發音嚟緊之後跟住嗰個字嘅發音，而唔係取決於佢嘅傳法。University 咧係 starts with university 大學呢個字啦，係 starts with 一個唔係響音嘅音嘅，佢一個好似 yeah 我哋好似一個 Y 音咁樣嘅 university。咁所以咧，我就唔係 AN 嘅。咁點樣為之響音開頭嘅字咧？即係我哋譬如easy 啦。R E A O 嗰啲咁嘅音咧，我哋咧聽落去咧就會係叫做所謂響音開頭啦。咁我哋咧就會用 N 嘅 ，OK。咁啊，今日講到呢度，下次繼續。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咧，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不盡，風不息，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主持：歐嘉倫。 新聞回來繼續自由風自由風，我們繼續關注一下疫情的情況。在農曆新年之後，有一個幾大的群組就出現在 K11 Museum 這個商場裡面的一間食肆明朝食館。今天政府的公佈就說，群組至今有48人是確診的個案，包括22個食客、17個密切接觸者，還有9個員工。咁啦，其中今日咧就袁國勇就去過呢、這個食肆同埋成間商場嗰度睇啦。嗱，咁有啲問題咧，都希望咧可以有一啲即係餐飲業嘅朋友可以一齊傾下嘅。嗱，電話裏邊咧就係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黃家和你好啊。 你好啊，嘉倫。 你好，你好。嗱，咁啊，阿袁國勇咧啱啱講到有兩個問題啊，間餐廳就係話個輸氣管啊就比原先就個設計所講嘅窄，比申請牌照所講嘅窄，個先風量唔夠，同埋咧就係嗰個碗碟咧就放曬喺同一個地方，乾淨污糟冇分開。嗱，你哋飲食業界點睇呢啲問題咧？ 首先如果出牌嘅時候咧，其實經過一啲顧問公司啊，或者總之係一啲承建商咧，佢做嗰、那個設計嘅圖則嘅時候，同埋嗰個設施嘅裝修啦，咁亦都係要經食環署批核嘅。咁食環署其實咧發個牌嘅時候咧，咁其實已經係根據翻所有嘅食環嘅條例咧，咁就可以批准嗰個牌照噶啦。咁而家袁教授所發現到嘅嗰、那個先鋒嘅系統啦，咁只係得翻三分之一咁樣。咁呢個咧，即係我都有啲奇怪嘅。咁我就唔係太清楚嗰、那個量度嗰個情況啦，因為呢啲係由專業人士去量度出嚟嘅。咁但係主要咧，亦都係食環署，如果佢自己本身都已經係批核咗呢、這個牌照嘅話咧，其實係符合咗食環嘅條例嘅。 即係你所理解嘅就係基本上即係批咗個牌咧，理論上之前係有人睇過曬，有專業人士度過曬噶嘛，係咪咁嘅意思？ 冇錯啦，嚇嚇嚇。咁特別係K11呢一間食肆嘅話，我相信都係一間即係算係高檔嘅食肆啦。咁如果高檔嘅食肆，我相信佢亦都係揾一啲專業人士咧去同佢做設計嘅。咁所以喺呢一方面，我都諗唔通點解喺嗰個先鋒嗰度咧，其實係做唔到個要求咯。咁同埋如果係做唔到個要求，點解食環署係會 批准佢个牌照咯。 系啦，呢点我谂到大家都可能有啲奇怪，点解会出现咁嘅情况咧？系咪有人做漏嘢，定系做错嘢咧？呢个我哋希望可以进一步了解啦。咁另外嗱，袁国勇咧就话，嗰间食肆咧就将一啲干净污糟嘅碗碟都放晒一齐。我記得之前咧就都講過嘅，就係希望啲食肆咧就分開傳菜同埋即係收碟嘅，可能要分開不同嘅人咯。咁但係似乎唔係咁多食肆做到，係咪 啊？首先人嗰方面咧，其實唔係話咁多食肆做得到嘅，因為始終而家第一人手短缺啦，第二咧一啲中小型嘅食肆嘅話，咁其實亦都係真係騰唔到咁多人手出嚟去。分开，譬如话做传菜嘅传菜，或者执碗嘅执碗之类咁样，所谓执碗专员啊咁。咁但系喺呢一方面咧，即系有啲大嘅集团或者一啲比较上系管理上系比较好嘅一啲公司嘅话咧，其实佢都有分开一啲传菜专员啊之类咁样。咁但系大致上嚟讲咧，全香港16000多间食肆咧，我相信都唔系话真系好多系可以做得到啦。即系当然理想系可以嘅，咁但系咧实际上咧就执行唔到嘅。咁喺呢一方面，咁其实亦都可以睇到咧，头先你提及到袁教授所讲嘅。一啲乾淨同埋已經用咗嘅碗碟啊之類咁樣擺埋一齊，呢、這個我都有啲奇怪嘅，冇可能咁樣擺法嘅，因為如果乾淨嘅碗咧，或者一啲餐具咧，其實佢喺嗰個放置嘅地方嘅話，一定係會同一啲已經係用過嘅碗碟咧，係會分隔開嘅。咁同埋因為用過嘅碗碟嘅話，可能佢已經係將即係一啲清潔嘅員工咧，已經將一啲即係唔係乾淨嘅或者用過嘅碗碟咧，係會揾一啲膠桶啊，或者一啲其他嘅處理嘅，已經係分隔開咗嘅，冇可能係將佢擺埋一齊嘅。咁呢個我都唔係好清楚，特別呢一間係一間高級嘅食肆嘅話咧，就唔應該咁樣做嘅。 係，咁其他嘅一啲細小嘅食肆，如果話有咁嘅要求，其實都未必可以即係回應到嘅喎。即係我意思係將即係不同嘅即係碗碟咧放開，即係乾淨同污糟嘅分開。有啲食肆即係真係好細，可能喺隔離嘅啫喎。是咪都呢樣都好難解決？ 但係咧，始終大家其實特別喺疫情之下咧，咁喺嗰個防疫嘅措施嗰度，其實都好關心嘅，好關注嘅。因為如果做得唔好嘅話咧，其實分分鐘即係自己個食肆係出現咩問題嘅話，就當災嘅啫。咁所以喺呢方面咧，其實大部分嘅食肆都根據翻食環署嘅一啲或者政府嘅一啲條例啦。防疫嘅措施咧所做啊，咁所以喺呢方面咧，我就睇唔到，譬如话一啲茶餐厅或者一啲好细间嘅食肆咧，其实佢自己本身将一啲未清洁或者已经系用过嘅碗碟咧，其实佢都会分隔开嘅，冇可能将一啲干净嘅餐具或者碗碟咧，同一啲唔洁净嘅餐具咧摆埋一齐嘅，呢、這个即系疑匪所思嘅。 嗱，咁刚才你讲到啦，就系要话分开传菜同埋即系收碗碟嘅，分开不同人做，即系对于好多食肆比较难啦。嗱，仲记得另一样嘢，就系政府之前讲过话放宽晚市堂食咧，就讲过有啲条件嘅，其中一个咧就系要求嗰啲食肆咧系每小时换气量要达到6次啦，咁但系其实又有好多食肆未必做到，未必有人去查噶嘛，咁呢方面系咪又系好难做到咧？ 啊，呢方面嗱咁样讲法啦，如果政府一定要做嘅，我哋都会配合嘅。咁但系咧，亦都要考虑到现实同埋个理想咧，咁其实可能系有一啲差距嘅。咁全香港16000多间食肆嘅话咧，咁其实头先初我所讲嘅，其实食环署。喺发牌嘅时候咧，其实已经系如果系一啲特别系大牌啦，喺嗰个先锋系统嗰度咧，其实系好关注嘅。咁所以我就唔理解点解即系袁教授或者一啲专家 甚至政府咧会将特别将呢个一个小时换气量六次，呢个变成未来可能系一个法例嘅条文咧咁样。咁另外一方面咧，我作为一个普通人咧吓，亦都会考虑到嗱，你如果系一啲飞沫喺个空气度散播嘅话，咁如果你个空气流量系高嘅，会唔会嗰啲飞沫咧？亦都唔会话沉淀咗落去个地面啊，或者一啲表面上嘅一啲物体嗰度咧，咁而导致到啲飞沫咧就周围散播咧，咁呢个会唔会系更加危险咧？咁我唔知啊，袁教授或者一啲专家会唔会考虑到呢啲咁嘅飞沫嘅散播咧，系俾一啲气流咧去带到而令到嗰啲飞沫咧就会更加扩散。 即系你会担心呢样嘢。 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咧，就喺嗰个空气嗰个转换嗰度咧，如果政府要做，我哋都可以尽量配合啦。但系做唔做得到咧？同埋首先有几样嘢要考虑啦。第一，如果系要做一啲大型嘅，因为有啲食肆咧系比较大型嘅，咁佢可能喺嗰个换气嗰方面咧系要有一啲工程上嘅改动嘅。如果工程上嘅改动咧，亦都需要食环署咧系要喺个审批个过程之中咧，可能系需要一啲时间啦。而16000多间食肆，可能有大部分咧都需要做呢一方面嘅改建啊咁样。咁做唔做到咧？呢个亦都系要大家考慮嘅。另外一方面咧， 係咁，政府之前講過咧，話呢個換氣嘅設施要改善個通風要求咧，就講過有一個日期嘅，有個寬限期，話一個月咁。而家係咪認真嘅呢、這個一個月？ 我真係唔知啦，一個月冇可能做得到噶嘛。你16000多间食肆，全香港有幾多個專業人士係可以去每一間食肆去作嗰去做嗰、那個測量嗰個換氣嘅系統咧咁樣啊，咁同埋測量咗之後，咁要遞交翻俾食環署一個佢已經有一個表格出嚟嘅，咁亦都要由專業人士咧去簽訂嘅嚇。咁所以其實咧喺個安排上咧，如果一個月之內要做足曬嘅話咧，其實真係有一啲難度喺度嘅。咁所以希望政府喺呢一方面咧，再重新考慮啦。咁其實除咗嗰個換氣咧，政府亦都有提及到咧，如果做唔到嘅話，係可以用一啲空氣清新嘅設施嚟到去代替嘅。咁呢個我覺得亦都係可以做得到嘅。而家因為市面上咧，亦都有唔少呢啲空氣清新嘅設施甚至一啲負離子啊，一啲將一啲飛沫係可以將佢用負離子嘅方法咧去沉淀咗啊之类咁样，咁亦而令到个空气系比较干净嘅，咁呢啲系可以做到咯。 明白。咁另外仲有少少问题嘅就系，之前政府就讲过，希望可以啲食肆嘅员工咧就全部都检测或者定期14日检测一次啦。咁而家有好多讲法就系话嗰个检测嘅进度或者系嗰个速度比较慢嘅，好多时检测完之后好耐都未有结果啦。你哋所知道，你自己所知道情况而家点啊？ 亦都有一啲反應，業界嘅反應啦。咁因為啲員工咧，過往呢兩個禮拜嚟，其實都一路咁做緊一啲檢測啦。因為政府亦都需要兩個星期檢測一次啊嘛。所以初期嘅時候咧，由年30万開始到而家咧，咁都不斷有員工去做個檢測噶啦。咁但係問題咧，亦都係因為嗰、那個陰性檢測嘅結果出嚟，個報告咧，系唔系话预期中咁快啊？唔系话两三日之内就可以收到。咁有啲个案咧，亦都有反映出嚟，就系超过一个星期，甚至再长嘅时间咧，咁先至收到嗰个报告。咁喺呢一方面，如果两个星期再做一次嘅检测嘅话咧，咁其实有好多重叠嘅时间，咁点样去处理？咁所以亦都系有一啲混乱嘅。咁而员工嗰方面咧，点样去安排嗰、那个去做个检测咧？咁人手嗰方面嘅安排啊，咁呢方面亦都要同雇员同雇主之间咧，大家去互相协调咯。 好，唔该晒你，唔该晒黄家和，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啊，咁有。在实施上面很多的理想和现实都是争了一截的，有很多具体的安排似乎都有待改善。好了，我们跟着转一转话题，又是讲的就是 成個疫症咧就開始可以打疫苗啦，咁要上網預約，咁中間亦都係出現咗好多問題，譬如今日咧啱啱開始咧政府嘅預約嘅網站咧重新係接受預約嘅時候咧，有啲朋友就話哇等好耐，要等超過一個鐘。嗱電話裏邊咧有副政府資訊科技總監黃志光嘅，黃志光你好啊， 你好啊，歐嘉倫， 係啊，咁而家情況點咧？嗰個預約系統係咪都要等一段時間？ 我想俾少少時間我咧就講一講我哋嘅設計啦，就係、是、因為嗱，好老實，其實因為嗰個疫苗咧，真係一針難求啊，有好多好大嘅訴求。正正上一次我哋嗰個預約系統咧，就已經體驗到嚇，好多市民咧好支持呢個計劃，咁咧就變咗咧導致到真係有好多嘅需求。咁我就算我哋而家個系統嘅容量擴大咗數倍，咁亦都做咗好多優化嘅措施。咁今次我哋開始。九點鐘開始嘅時候咧，其中一個措施就我哋之前已經預先咧就做一個叫做pre-queuing， 即係話咧我哋其實個設計咧就有兩部分，一部分就係 book 預約嘅系統，一部分咧就係之前入去一個排隊嘅系統，就係盡量令到咧啲市民可以有序咁入去預約，亦都喺預約系統裏邊咧就可以順暢咁樣去揀到佢需要揀嗰個時間。咁所以好明顯咧，如果有好多人同一時間入嚟排隊嘅話咧。咁佢一定係需要排長啲嘅時間嘅。我哋睇到嘅情況就係九點鐘一開始咧，有接近10万個市民已經係喺門口排緊隊。咁跟住我哋開門俾佢入去排隊，然後我哋就開放嗰啲排隊嘅人咧，就係、是、有序咁入去我哋嗰個預約系統裏面咧，就揀時間。咁我哋睇到嘅情況就係、是、咧，其實頭一個小時咧，差唔多咧係一路。保持住咧有超過11万嘅市民咧，係不斷咁樣進入呢一個係排隊系統嘅。咁啊，最高峰期咧，大概係有每一分鐘有4000几個新嘅 request 咧，係入嚟排隊嘅。咁我哋其實排隊嗰度都冇問題嘅，因為只不過就係你越多人排，咁自然排隊嘅時間就會長啲啦。咁但係咧，入到去。我哋放啲人入去預約嘅時候咧，入面嗰個體驗咧係好順暢嘅。咁我哋都睇到咧，就係、是、譬如話頭一小時咧已經有超過30万個市民係做咗一個預約噶啦。咁大致上咧係好暢順嘅。咁亦都係大概5至10分鐘到就做得到。但係點解可以令到咁樣做得到咧？就係、是、因為我哋做咗一啲人流嘅管制，咁啊令到響。入到去嘅時候咧，可以好快咁樣揀到佢需要嘅時間，好快咁離開個系統咧，我就可以再放一啲人入去。咁我哋而家個系統而家咧，暫時咧嗰、那個運作咧，其實最高峰期咧，其實我哋差唔多去到9:30之後到咧，我哋已經係每一分鐘咧就放超過1000人入去個系統，咁一路運作上咧都好暢順嘅。咁其實咧個系統嗰、那個無論係嗰個表現啦，即係嗰個速度啦，即係俾市民揀選啦，其實都係暢順嘅。 咁今日處理咗幾多個申請啊？ 整體咧，其實而家我哋去到我嗰個數字咧，去到今而家5点钟咧，就已經係有150000。嘅市民咧係已經進行咗預約，咁大家都聽過啦。我哋其實今次咧，我哋開放咗大概超過20万個一啲叫預約嗰個名額嘅，咁即係話我哋預期咧真係唔夠一日到咧，其實都已經滿曬。但係我哋放得啲市民入去揀咧，個時間係好暢順嘅。咁同埋咧，我想講一樣嘢咧，就係話直至去到大概係個系統運作咗大概係2小时到啦。咁我哋已經清曬我哋嗰啲隊㗎啦，咁即係話唔再需要等候就可以直接入。 即基本上唔使話點樣所謂排隊㗎啦。 唔使再排隊啦，因為始終係因為開始嘅時候咧，積聚咗好多嘅需求，同埋每分鐘亦都有新嘅需求嚟。咁我哋一定要咧就有序咁入去，咁就令到個無論個系統啦，排緊隊嘅人咧都會知道自己要等幾多時間，然後入去做。 咁嗱，另外仲有一個問題，剩翻大概分幾鐘時間啫。咁就有關安心出行咧，有一啲喺 K11嘅妙思啊嗰間餐廳度食完嘢嘅人就話咧，啊佢明明喺嗰間餐廳食完嘢啦，又有用安心出行啦，但係嗰個群組爆發咧，就安心出行冇通知佢，冇通知佢去檢測，究竟即係而家情況係點？ 嗱，呢個嗰個通知咧，我想解釋少少咧，就係其實一路我哋個設計咧，都係希望係話嗰個如果有同一個場地、同一個日子係有。相約時間出現的話咧，我哋就會通知。咩叫相約時間呢？就係、是、話衞生服務中心會透過如果有使用到安心出行嗰個用戶，如果佢係個確診者，咁我哋就會攞到佢衞生服務中心就會攞到佢出現喺個地方嘅時間。咁呢個時間咧，佢就會 發放出去，咁收嗰所有嘅用緊嘅用戶咧，都會收到呢一個日期時間咧，就去做比對。咁但係有陣時咧，就係、是、我哋睇到好多情況咧，就係、是、譬如話，如果你個網絡係唔係咁暢順嘅嗰段時間咧、可能你啱啱你就收唔到嗰、那個即係發放嗰個信息，咁你就會遲咗收呢個信號啦。我哋亦都睇到有啲情況咧，就好多時咧，即係當然要視乎真係每個人，亦都睇到大部分有啲情況咧，就係佢可能未必係同嗰個確診者相同時間啊。 個時間咧，我想問一下，喺最後仲有30秒時間，補充翻就係嗰個所謂重疊嘅時間咧，你哋點計嘅咧？ 一分鐘重疊咧都計。但是我哋睇到有啲情況咧，就係咧，佢可能咧自己好快咁撳咗個離開，就係佢以為打咗卡啊。咁打咗卡咧，咁佢咪唔夠一分鐘咯？咁呢個都係一個情況。不過唔緊要嘅，即係我哋同 即係如果前後腳咁就唔算噶啦。 前後腳咧就而家嗰個安排係冇，不過衛生防護中心已經加強咗個通報，咁佢就會咧將嗰啲地址再發放多一次出去， 好 全日咁樣嘅，咁變咗有去到嘅都會收到噶啦。 好，唔該曬，黃志光係副政府資訊科技總監，我哋聽一節交通消息。 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啊，咁阿 Rain 先同大家报告啲塞车同埋意外事故啊。新界啊，葵涌道去九龙喺呢个葵兴政府合署对开嘅慢线咧有意外，塞到国瑞路。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近住葵兴政府合署对开慢线有意外啊，塞到国瑞路。屯门公路去元朗咧，兆康至到扫管忽段就慢车。之前咧新墟嗰度就发生过意外事故，虽然清咗场啦，不过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由兆康站一路去到扫管忽段咧，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啦。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塞到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会。 36点成交张数是2131张，上证综合指数收报3551点升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57点升349点。十只活跃港股的收市价，腾讯控股697元升34.5，美团366.8升26.8，阿里巴巴234.6升2.2，港交所489.6升16.4，中移动56.35升2.65，保利协鑫能源3.06升2.1，中海油9.15跌1毫，比亚迪股份213元升15.8，小米集团25.8系升5毫，快手313.8升5元，五大升幅股份系威发国际、量情控股、宏光照明、C Link Squared Limited 同埋美津集团。五大跌幅股份是信义储电、兴业新材料、强泰环保、JBB Builders 和香港资源控股。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8， 日元 106.74， 瑞士法郎 0.913， 加元 1.269， 人民币 6.468， 英镑对美元 1.396，欧元对美元 1.205， 澳元对美元 0.77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24， 港金是报16,220元，比上日收市跌了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745.36美元，卖出价是1,746.19美元。港汇指数是报100.8，比上星期六是跌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意外同坏车事故，咁喺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咧，近启业村嘅快线较早前有坏车阻路，咁另外同一个位置咧，啱啱较早前亦都发生咗意外噶，咁所以大交通咧比较挤塞，而家车龙排到伟业街近常怡道，咁就喺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启业村咧有坏车同埋意外，而家龙尾就去到伟业街近常怡道。而在屯門的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友愛村的慢線都曾經有意外，意外事故就清理好，車龍大消散，現在龍尾去到龍富路近蝴蝶灣公園。就在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友愛村的慢線較早前是有意外，意外雖然清理好，現在龍尾都去到龍富路近蝴蝶灣公園。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

嗰個情形係點啦。不過而家已經去到法院嘅階段，可能下一步可能會關注就係俾唔俾保釋嗰樣嘢。 而家應該係傾緊呢個問題啦。 我諗法庭應該係處理緊啦。咁啊，即係我只可以講就係其實根據早前喺終審法院咧，黎智英嗰個保釋嘅案件咧，咁終審法庭都講嘅，其實就並不是完全不能夠保釋嚇。咁當然喺根據國安法之下，嗰個保釋嘅門檻係相對嚴苛嘅。咁佢嘅説法就係話，如果考慮埋包括提出保釋嘅條件咧，令到法官相信有足夠理由咧。被告的人士是不会再干犯那个的国安的罪行呢，就可以保释的。 嗯， 即如果一些保释条件是令到法官有理由相信他不可能再犯， 嗯， 其实理论上我觉得是应该考虑保释的。 照计根据个指控呢，就说他们47人串谋颠覆国家，就是怎样呢，就是希望在立法会取得大多数控制权之后呢，借住对财政预算案、公共开支等等咧，就系、是、拒绝通过咧，就要求即系特首解散立法会，从而瘫痪政府运作啦。咁嗱，照计如果系透过呢个途径去串谋颠覆国家嘅话咧，即系理论上而家都冇初选啦，亦都冇选举添啦，亦都佢哋一定会被取消资格。咁啊，照计保释嘅话，佢哋都冇办法系再从事呢啲所谓颠覆国家嘅活动噶。 照呢个角度睇，我都同意你个睇法嘅吓。咁、但系大家都知系好多单嘅国安嘅案件，我哋都见法庭咧，即系容许保释嘅，可以话都少之又少啦。我唔肯定系咪完全冇咯。咁即系，但系头先我讲咧，因为其实呢一刻钟法庭都审理紧，咁我哋唯有都系拭目以待，睇下法庭点样决定。 睇下今日即系法庭有啲乜嘢决定啦。咁但系即系跟住嚟咧，仲有好多好多嘅牵涉到香港整个政治體制的一些改變，其中就是關於整個選舉制度，大家都聽了很久，相信就是接下來的人大政協會議會有更多的討論。當中就是除了就是上個星期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提出或者是重提這個愛國者治港的講法，今天就是在另一個座談會上面，即係喺之前嘅啦，呢個座談會咧就曾經有夏寶龍咧都係發過言嘅。咁佢嘅一個即係最新嘅講法啦，就係講緊佢係喺2月22日嗰個傳聞咧嚇。咁今日咧就見到有個傳聞出現啦。咁其中都有一啲大家關心嘅字眼啦。咁除咗講到愛國者治港嘅種種之外咧，亦都特別提到點名啦。就話對於反中亂港分子當中極端惡劣者，如黎智英、戴耀廷、黃之鋒咧，就不僅僅是不能允許佢哋染指香港特別行政區嘅任何公權力啦，仲係要對佢哋嘅違法行徑給予嚴懲。呢個嚴懲係夏寶龍所講嘅説話，點睇咧？ 首先我哋如果要檢視成個選舉制度，就應該係對事就不對人嘅。我哋讲紧成个制度嘅结构有冇问题，就唔系应该点名话某一个人吓、就不论点咧，你都冇得玩噶啦，唔俾参选。呢、這个唔系我哋熟悉喺香港即系讲理性、讲制度之下嘅做法。 佢唔系话要唔俾佢参选咧，净系要严惩添啦吓。 系啊，咁啊，但系首先我想先讲，其实上星期都有讲过，而家不断关于呢件事，大家都话要夏寶龍话完善个选举制度。咁首先我，你要搞清楚哪一个方向完善先。其实我上星期都讲过，如果你说从选举制度的廉洁啊，那个公平性呢，我觉得其实都，我不敢说完美，但其实没有什么大的位置是要完善。因为你如果参选有什么的贿选啊，甚至乎你那些选举的开支搞到不清不楚呢， ICAC 廉政公署立刻会找你。所以这方面其实是我觉得是冇咩情形需要完善，但如果你讲系从政治嗰个制度设计上面咁要完善咧，咁的而且确系，但系个方向应该跟翻基本法。基本法讲紧系应该循序渐进，迈向普选呢一个嘅方向去完善啊嘛。吓、咁如果从呢个方向咁，当然仲争十万八千里添啦。吓、咁啊，但系似乎如果你话系要喺个选举制度设到一啲关卡，令到所谓亲中爱国人士是先可以入闸参选呢， 咁呢个第一，似乎喺上星期都有讲，基本法冇提过用爱国者治港作为参选嘅门槛，冇咁样具体白字黑字讲明。你如果咁样咧？我担心呢个唔系完善个选举制度，呢个系扭曲个选举制度。 我谂所谓完善咧，根据夏宝龙嘅讲法咧，就系讲咗好多次噶啦，就系要尊重中央嘅主导权啦，中央嘅主导啦，呢个字都出现过好多次啦。咁嗱，近日咧有不少嘅方案或者系一啲建议啦，其中就包括全国人大嘅前常委范徐丽泰建议啦。新的選舉制度包括取消選委會的區議會界別117席，取消立法會裏面的超級區議會5席，以後的立法會的比例代表制再劃細一個選區，最少分為10個區，改行雙議席單票制等等。看來這個制度將會都有比較大的改變。我們不如聽聽電話裏面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意見。湯家驊你好。 两位你好。 系啊，你觉得嗱，呢个选举制度要改变嘅话，有啲乜嘢系应该改，有啲咩系唔应该改？ 首先咧，我自己个人嘅睇法咧，就系单单话要改变选举制度咧，系会俾人有啲误解嘅。就系话可能话，我哋赢唔到，所以要改，或者系我哋会输，所以我要改。我觉得呢个信息系如果有咁嘅错误嘅信息出到嚟，对香港唔系一件好事。我觉得如果话我哋嘅制度上出咗问题，我哋要检视整个嘅制度，特别系我哋嘅管治嘅制度，唔好俾一啲有心破坏一国两制，甚至乎系搞港独嘅人系有机可乘咧。咁我哋可以从呢个角度去睇，如果从呢个角度去睇，引申到选举嘅制度系需要改善，系避免我头先所讲嘅嗰种即系。在制度安全方面的漏洞的话，那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可以讨论的。但是在这个期间呢，我是不希望见到我们特区变为一个即是单元的社会，又或者我们的议会呢变为一言堂。所以我们要防止破坏的力量走入我们的管治架构，同只是限制某一类人走入我们的管治架构，其实是有分别的前者我们是只是针对一些会破坏我们的制度，破坏我们的管治架构的人进入我们的管治架构里面。后者就是说我只是揀一些某一类人入去。我们现在讲的是爱国者，什么为之爱国者呢？我觉得最符合大家可能都会接受的，就是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的人就是爱国者。老实讲，如果你环顾全世界所有的地方或者国家，他们走入去管治架构里面的人都是爱国者，只有爱国者才会走入去。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会用。 你看英国很多人支持苏格兰独立有很多美国人他都可以 支持 独立。 他们支持 他们的 宪制。他们支持他们的宪制的特色嘅秩序 ，OK， 英國係英倫三島 ，United Kingdom，OK，、okay? 咁我哋香港唔係即係 United China，OK，、okay? 我哋係中國嚇，例如你睇美國咁，就算即係貴為總統咧，佢都係要擁護美國嘅憲法，佢哋都應該係愛國者至可以入到去即係管治架構裏邊，所以呢個唔係一個即係好獨特嘅要求只不過喺一國兩制之下。我哋係一個好獨特嘅政治體系啦，咁喺呢方面，我哋可能喺實踐嘅時候會遇上好多困難，就係好多爭拗，呢個係無可厚非。 你覺得用咩方法去篩選呢啲人出嚟？ 我頭先正正就係話，我哋唔係話要篩選，而係我哋防止呢啲人有機可乘。咁我哋而家特區政府提出咗，即係將嗰個宣誓制度完善化、規範化。其实已经是我觉得是相当足够的已经是可以令到一些就是不拥护基本法或者不效忠特区的人呢是更加难去走入我们的管治架构里面。我们如果要在整个管治架构里面去看去检视返有没有哪些的位是跟基本法是有出入的呢？咁我觉得最近有好多人提及到即係区议会的问题。如果大家睇睇即係基本法第97条，其实讲得相当清楚嘅， 就是地区的机构，当然我们讲的是即是区议会啦，是不应该是一种政权式的机构。他们只是在地区事务方面呢是接受特区政府的咨询的机构。咁但係喺过往历届嘅即係政府呢，唔知点样就即係区议会喺我哋嘅整个管治架构里边所占有嘅政治力量呢係越嚟越大嘅。嗱，好简单，喺立法会呢佢哋有六个议席，喺选委会呢即係选举特首方面有百几个议席。其实呢啲係同基本法第97条嘅原意是不是相违背呢？是不是有没有一个调整的空间呢？所以现在有人认为有一个。 汤家华，你这样讲法是不是说以前这个区议会的改革呢是违反基本法呢？ 因为超级委、超区其实都是政府当年提出的。其实 是是当年政府提出，人大常委赞成的。 其实当时确是有这些声音的。但是因为即是当时那个政改的特殊情况呢，是希望在民主的进度那方面有所改善。咁所以咧就俾咗呢個區議會咧係多咗呢個五個議席。嗱，我而家就話當時冇我哋今日出現嘅問題，當時冇一啲即係有個別唔同嘅人士係利用呢個機會去宣揚港獨啊，或者係要希望即係破壞一個兩制。嗱，如果有咁嘅情況嘅時候，我哋點去處理咧？呢個就正正今日我相信，我希望大家公开坐低，平心静气啊，去即系理性地讨论啊。我唔系话一定要有任何嘅即系改动，然后只系符合呢啲现时我哋政治形势嘅要求。但系我觉得喺呢方面，大家去睇清楚。究竟有啲咩嘢我哋可以做呢？我觉得呢个 是我想问下汤家华咧，咁你讲到基本法第九十七条，讲到香港唔可以有非政权性嘅区域组织啦，呢个基本法第九十七条讲。如果你讲到即系区议会系属于呢啲非政权性嘅组织嘅话，同样理由嘅话，咁喺选委会里边嘅渔农界都应该取消埋佢嘅，因为渔农嘅都冇理由系政权性嘅组织啦，系咪啊？ 基本法冇讲到渔农界，亦都渔农界亦都唔系一啲地区组织。啊！依個係即係功能界別，我哋係就自殖民地時代以來已經有呢、這個即係、就是、功能界別依樣嘢，而基本法對於功能界別係冇特別嘅規範，咁所以我哋唔可以即係混淆兩樣嘢。 唔係講緊非政權性組織啊嘛，咁你基本法第九十七條， 地區性組織 呢個係呢、這個基本法第九十七條講緊非政權性組織啊嘛。 OK， 唔好以偏概全。 你头先系用紧基本法第九十七条去讲嘅，吓， 唔系我谂，或者我咁样谂啊。 第九十七条讲乜嘢？你有冇睇过咧？ 香港可以有非政权性嘅区域组织，唔能够喺政权度起作用啊嘛，系咯？ 啱唔啱？区域组织啊嘛，咁你唔可以以偏概全，唔理区域组织四个字，将佢拉咗去功能组织。 但系而家系用紧基本法第九十七条讲紧要取消区议会界别啊嘛。咁如果用呢个理解嘅话，咁其他嘅专业组织又点咧？ 冇人话取消，冇人话取消界别。基本法讲嘅系区域性嘅组织，特别系要受到区域服务咨询嘅组织。功能界别唔系呢样嘢，所以唔好以偏概全，旧其咁将佢即系混淆视听。呢啲嘢咧公开咧。讲咧系可能会误导到一啲对基本法认识唔系好深嘅人嘅。 唔系，但系我又想咁问啦，因为基本法话呢个选举委员会其实嗰个前提广泛代表性。咁其实而家啲区议员佢哋一人一票由市民选出嚟。咁而家有啲声音话就由人大政协取代。咁点样人大政协个广泛代表性系多过区议员咧？你觉得？ 呢、這个系有唔同嘅人提出嘅意见嘅，咁我咧社会系可以讨论嘅，我同意嘅。广泛即单单从广泛代表性嗰个角度去睇咧，可能系由香港人选出嚟嘅广泛代表性系会大啲，但系呢个唔系唯一嘅指标。我头先所讲过嘅就系话个指标就系点样去确保一啲即系唔会破坏我哋嘅制度嘅人。走入我哋嘅管治架构里边。 咁除咗宣誓之外咧，会唔会好似阿梁美芬所讲，都要有一个提名委员会， 或者资格审查委员会嘅 意见？呢个唔同嘅人嘅意见，我系尊重嘅。咁但系一啲个人嘅意见， 会唔会被中央政府采纳呢？我哋喺目前为止，我都唔敢作任何嘅揣测。 不过我都想问一句，其实大家都担心可能一啲所谓散播港独啊、分离国家嘅人咧破坏，即系走入建制去破坏香港啦。咁但系其实大家都知，而家嘅国安法，正如前特首梁振英话斋，系立竿见影。咁既然系咁，其实仲有冇必要喺个选举制度所谓画蛇添足去改三改四咧？其实已经有一个国安法喺度系镇住呢啲所谓港独人士噶咯。 啊，冇错，但系国安法所处理嘅咧系刑事行为，咁即系话咧系所有人咧都需要遵从嘅。啊，我哋而家处理紧嘅咧，或者而家讨论紧嘅咧，就系、是、呢个管治架构嘅问题，就唔系所有香港人都会走入管治架构里边嘅。咁所以两者之间咧系有即系分别嘅。 嗯，好，咁唔该晒你。汤家华唔该晒，汤家华系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嗱，咁刚才都听到汤家华嘅讲法啦，大家最近咧，你都听到有其他嘅不同嘅人大政协咧，都觉得即系都提出佢哋有关点样改变呢个选举制度嘅方案啦。譬如话，港区全国人大吴秋北咧就提到将而家区议员嘅名额啊，即系喺个委员会啊，即系选举特首选举委员会区议员嘅名额改由劳工界担任，反映打工仔嘅声音啊。咁另外咧就系、是、刚才都提到就系、是、范徐丽泰有亦都提到嗰一系列嘅建议啦。咁并且亦都有其他人提到就系一个资格嘅审查委员会啦，即系任何人你报名嘅时候咧，都已经要有一个所谓有广泛代表性嘅提名委员会去决定你有冇资格参选。 系啊，即系嗱。我想趁间少少时间，我讲一讲广泛代表性嗰度。其实又范徐丽泰话政权性、非政权性，系睇翻基本法嗰个所谓选委会咧，并不是用呢个概念嘅。选委会佢个定义系用广泛代表性。咁正如头先欧嘉伦你讲得啱啦。咁如果你话区议会非政权性，咁其实譬如好似我哋法律界、会计界、渔农界，咁呢啲更加系非政权性嘅组织啦。咁似乎如果系咁，应该系。都要取消。 校方不排除会拒绝承认整个中大学生会架构。印度扩大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接种计划，总理莫迪接种印度自行生产的疫苗。莫迪在 Twitter 上载在政府医院注射首剂国产疫苗的相片，他呼吁所有合资格人士接种。印度一月中展开疫苗接种工作，现时扩大接种对象，年龄60岁以上以及45岁或以上患有某些疾病人士符合接种资格。印度是继美国之后全球确诊病例第二多的国家。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冷锋已经在华南北部形成，并且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明日凌晨时分抵达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明日早晚有几阵雨，最低气温约18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3度，吹微风。明日凌晨时分转吹和缓偏北风，稍后东风增强。展望随后一两日稍凉，风势颇大，同埋有几阵雨。接近周末潮湿有雾。现时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意外和坏车事故啦。咁早前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有爱村慢线的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是车龙就消散，而家龙尾去到龙富路近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咁而在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咧，早前近启业村的坏车和意外事故亦都已经清场，龙尾而家就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另外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海滨道公园的慢线有意外，咁而家龙尾去到近观塘码头。就在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海滨道公园慢线有意外，龙尾近观塘码头。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空中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现在只是隧道口一带车多。 獅子山隧道九龍入口窩打老道去獅隧的車龍排到樓福道，龍翔道西行去獅隧龍尾近黃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的九龍入口車龍排到彩虹隔音屏，將軍澳隧道九龍入口的龍尾在觀塘游泳池。路面方面，在新界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的交通仍然是繁忙的，車龍斷斷續續排到近嘉龍村。而青山公路青山灣段去屯門方向近入境事務學院一段亦都是擠塞，車龍就排到小秀村。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的交通繁忙，龍尾分別去到城門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和青沙公路近大圍新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和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见一台节目表有大城小事嘅，乜唔系已经？ 咪就系已经翻翻嚟咯。 哇！你知唔知呢几个月我冇得听，晚晚都瞓唔着啊！ 迟啲你都肯定瞓唔着噶啦，有咁多城市嘅古仔你听。 全新时段，全新配搭， 每星期有两个不同城市嘅主持声音导航，打响头炮有日本嘅陈美玲同埋印度嘅叶培。 三月7号开始，逢星期日 早上7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大城小事。 为了舒缓低收入住户的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由现在起三人住户可以在5月31号或之前递交新申请，旧申请住户收到通知信后只需要答复回调确认资格，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黄鹤鸣。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倾紧嘅咧就系即将嚟紧嘅选举制度嘅大改变啦，包括有乜嘢人合资格参选啊？到时点样会被取消资格啊？又或者咧，而家嘅区议会界别系咪取消啊？等等咧，将会都系热话。黄鹤鸣， 头先喺新闻前，我哋讲紧就系呢个区议员应唔应该进入呢个选委会咧？其实我即系都三点回应啦。第一点，其实头先都讲过，政权性同非政权性喺呢个基本法定义呢个选举委员会就唔系用呢一样嘢去划分嘅，佢系用所谓广泛代表性。 即系讲紧啦，刚才我哋提到基本法第九十七条啦，其实嗰个基本法第九十七条咧，就同区议会喺唔喺选举委员会里边咧有资格去选特首咧系冇关嘅，即系冇直接关系啦。最少因为嗰条条文咧只系讲紧香港可以有非政权性嘅区域组织。咁但係點解頭先提到呢，就係因為呢有不少人啦，包括全國人大前常委范徐麗泰呢，其中一個覺得可以取消選委會區議會界別個117席嘅原因呢，就係本來基本法就話呢個係非政權性嘅組織，咁所以呢就冇唔一定話要喺嗰度嘅。咁所以其實呢一條條文呢就同剛才所講嘅係咪同選舉唔係有直接關係嘅，只不過佢嘅性質97條呢就係講佢嘅性質，反而就係剛才阿黃學明所講啦，係講緊點解要擺落去呢，就係一個代表性嘅關係多啲。 係啊，因為即如果你话系非政权，头先新闻前都讲啦，咁娱乐界啊、法律界、会计界更加系非政权啦。我睇唔到，如果用呢个逻辑，佢哋都似乎冇资格入选委会。咁同埋，如果你用广泛代表性，咁我头先都同汤家华访问都讲过啦，区议员系一人一票市民选出嚟，点计呢个广泛性，甚至乎亦更加高过，譬如我哋专业界别、会计啊、法律嗰啲，咁似乎我真系睇唔到点解。这个区议员是符合不到广泛代表性。 而范徐麗泰的建议呢，就是取消了这些区议员的117席之后呢，就是由全国政协那些当然代表啊、全国工商联啊、妇联等等组织的一些代表去填补这些位置。 是这些妇联啊或者什么的联合会，那这些更加第一非政权啦、 第二，佢哋坦白讲，我同你都唔知点样可以入到呢啲会，呢啲会嘅会员系咩人，我哋都唔知。咁点样去？佢哋系更加有广泛代表性咧？呢、這个就真系拗晒头。 全国政协就好多都系中联办拣出嚟噶啦。 系啦，嗰、那个代表性更加成疑啦。咁同埋就大家记得喺之前先讲紧区议员要宣誓嗰阵时，政府嘅说法就系话区议员系一个公职人员，佢嘅责任好大嘅。所以有责任去宣誓拥护基本法。好啦，到而家呢考虑呢一个选举制度呢，又话哦区议员系非政权性，唔系咁重要，所以就唔需要入。咁似乎有少少双重标准，即係我唔知系咪用呢句有事中无厌，无事下迎春，即係喺想要佢宣誓就话佢哋好重要嘅嘢，到想唔俾佢哋参与选举嘅进程呢嘅制度入面呢，就话其实佢哋非政权性，唔需要考虑佢哋。咁似乎少少唔係好一致囉，喺个标准上面。 但你见到而家汤家骅或者其他建制派嘅人士嘅讲法呢，佢哋会讲緊嘅就係因为呢而家情况变咗，情况唔同咗啦，因为有人去宣扬港独啊，或者是想颠覆国家啦，咁所以咧要避免俾呢啲人入去一个即係政治组织里面啊嘛。即係佢哋嘅讲法係点，係咁样，你点睇呢？ 這個呢个就在法律上，其实刚才在新闻前都讲过，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国安法之下，我相信正如梁振英都说了，既然是立竿见影的话，我相信没有人再够胆，不要说港独啦，什么自决啊，都没有人再够胆在选举打着这支旗号。他打着这支旗号，我想他都不要说选举了，第二天已经被人拉了去差馆了。所以已经有这个国安法之下，其实根本不需要再担心话什么有呢啲所谓破坏一国两制啊，鼓吹呢、這、一个破坏国安法嘅人咧，进入呢个政府嘅建制。再者嚟讲，其实我上星期都讲过啦，其实终归如果你哋系想行我哋市民或者系国家想行民主选举，应该终归系要相信人民啊，相信市民嘅选择。我相信如果有一个嘅选举嘅参选人，佢系用打住呢啲港独自决呢啲旗号，选民都唔会投票选俾佢嘅。咁所以其实已经喺制度上，无论喺政治法律上，我觉得已经系可以排除呢啲咁嘅人士。咁点解仲要喺个制度上系少少好似话成签足什么爱国者治港咧？嗱咁 咧，睇嚟而家就系中央政府就系要好多重嘅保险啦。即係淨係要求你點樣宣誓，似乎佢哋覺得唔夠穩陣，要成個制度保證到唔會俾呢啲人出現到喺個政權裏面。 咁呢個就正正其實就有違民主選舉嘅精神咯。民主選舉嘅精神就係相信由市民一票選出，如果個選舉嘅結果係可以預計得到、控制得到嘅，咁呢個就唔係選舉啦，或者呢個係一個假嘅選舉。咁其實都唔緊要嘅，其實香港人好現實嘅，你直情就开宗明义讲，冇咩民主选举啦，我唔放心俾你哋香港人自己话事。以后选举直情冇啦，我去指明边个做特首，边个做议员。其实反而咧，我相信香港人都会接受呢个政治现实。 咁违反基本法、啊。 咁但系问题，而家你既然你做呢啲好多嘅嘢，根本喺道理上系似乎同基本法嘅条文系。是似乎是不能够我哋英文叫 reconcile， 即是符合唔到嘛。咁同埋夏宝龙有讲过嘅，佢喺啱嘅发言，佢话哦，你睇返美国个选举一月总统选举之后都出现什么冲击国会嘅事件，咁佢话所以呢民主制度都有佢嘅问题。首先呢，其实从来呢，不过呢个论调其实喺咁多年喺我哋香港民主嘅运动呢都讲过啦，其实从来都冇人话民主系最好嘅一个制度。嗰阵时丘吉尔都讲过啦，佢都冇话民主系最好，佢就系只不过系咁多个试过嘅人类历史试过制度之中相对系最冇咁差嘅啫。佢都有佢缺点。但你睇返美国，譬如就算特朗普俾人系选举踢咗落台啦，有啲佢支持者冲击国会都好。咁冇噶，咁呢个制度依然继续，你唔会见到拜登民主党上咗台，跟住哦，我要之后咧设计个制度咧，排除所有特朗普嘅支持者咧可以再参选，佢唔会去修改呢个制度噶。咁同一道理，如果你话担心有呢、這、一个民主选举喺香港或者呢个制度设计会有一啲破坏香港一国两制嘅，咁 首先头先讲已经有啲法律去制肘住啦。咁但系你唔应该因为咁而改呢个成个游戏规则 嗯，好啦，咁大家有啲咩意见咧？听紧嘅朋友打电话嚟1872311，而电话里边咧就有民主党嘅主席罗建熙。罗建熙你好啊。 你好，两位好。 系啦，咁好多即将嚟紧嘅人大政协会议咧，就会对于成个选举制度似乎都有好多嘅改变啦嘅建议，起码提出啦。咁你见到即系呢啲改变，无论点实行都好啦。你见到譬如民主党或者系民主派而家嘅空间仲剩翻几多？ 其实讲真咧，你话空间系剩翻几多咧，我哋都唔知嘅，即系冇，亦都冇人知嘅。讲真，即系最核心个问题就系究竟佢仲会 DQ 我哋几多人都未知。你睇下今日其实那个打击面系一个非常之大嘅打击面嚟。今日国安法上庭嗰度，咁所以嗰个嘅所谓空间仲有几多？其实就唔系喺我哋可以控制到或者我哋可以预示到嘅范围。其实就系去睇下啊，佢可能佢觉得呢排可以容许多啲，咁咪暂时容许住先咯。咁如果佢系觉得唔系嘅，好似都系要有自经党就足够啦，咁佢咪需要其他民主派咯。咁所以我觉得嗰个空间系一定系收窄咗啦，咁但系究竟去到几窄咧？其实我哋而家都冇人讲得清咯，我相信。 咁其中一个即系关于选举嘅改变，就系立法会嘅比例代表制，将个选区划细啲咁，咁可能分为最少十区，咁每一区可能得两个议席就单票制，呢一样嘢会。即个效果会系点样样咧？最后出嚟， 其实呢、這、一个嗱，我哋未知佢究竟实际系点样啦。咁但系依家佢哋有几个唔同嘅方案，我哋都见到啦。例如系咪将呢个直选咁有其中十席，咁可能即系你如果大家记得咧，以前系有一个叫做选举委员会嘅一个代表噶嘛，喺个立法会里边都。咁例如如果佢有呢一个嘅话，就会食咗入去直选嗰边嘅议席啦。咁然之后剩翻嘅议席数量咧，如果佢系一个双议席单票制嘅话咧，其实基本上就个结果就一定系一人一边，就一人一个咁样，咁就系一个几肯定嘅一个结果嚟嘅。咁所以即系再加埋就系功能组别嗰啲，可能佢又要取消埋呢一个嗰五个超级区议会，然之后就换翻啲咩人大政协啊，咩全国青联妇联嗰啲入去。即系我唔知究竟佢有几真咧，你说出嚟嗰啲嘢。咁但系即系如果系一个咁样嘅制度咧，咁啊好明显就系佢系要将民主派持续地压缩去到一个非常之冇办法可以做到一个 critical 嘅minority 啦。咁佢要令到你三分一都一定冇可能达到。咁我觉得呢个系佢嘅目标咯，系。 咁你见到即系譬如话即系而家嗰个选举制度到时要改嘅话，系咪代表住民主派即系佢都仲想民主派留喺度有一啲嘅声音咧？ 我觉得佢都系伺机而动嘅啫，即系嗰啲嘅工具，即系呢啲佢哋将法律呢个武器咧，咁就随时已经预备好啦，咁样。咁几时动枪、动剑、动刀咧？咁就系到时候先再睇下因应情况需要决定啦。但系我想再补充多点，其实即系大家如果记得咧，喺回归之前咧，其实我哋唔系行比例代表制。回归嘅时间点解会行比例代表制咧？其实最重要嘅原因就系、是、可能就系中国认为或者系中央政府认为咧，喺香港咧系要保护一啲少数政党，因为当时候建制派佢哋觉得自己系少数。咁而家咧嗰个形势有一啲唔同啊，咁然之后又要改变一套制度，咁又或者其实你见到好似区议会区议员去做选委，佢哋自己当政嘅时间咧就完全冇问题，而家突然间咧就变咗啲区议员咧就系唔应该涉猎一个喺个行政长官选举里边嘅咁样，咁你见到嗰种双重标准啊，嗰啲完全唔同嘅尺啊，其实就好非常非常之明显啊嘛。 嗱，咁刚才阿汤家华嘅讲法就系话。呢一个准备嚟嘅改变就唔系输打赢要，唔系话因为输咗所以要改变规则，而系咧因为情况变咗，因为咧而家嘅制度令到一啲港独啊或者想颠覆国家嘅人有机会进入政权，所以要改变嘛？点样睇呢种睇法？ 其实如果佢即系将一啲所谓颠覆国家嘅定义，好似即系例如今日嗰啲嘅案件嘅民主派初选嘅人去定义嘅话咧，其实嗰本基本法成本基本法都仲有其他条文都系可以容许到所谓颠覆国家嘅。即系例如有一天啊，我哋系希望觉得个行政长官好差嘅，我哋入去投票去选立法会嘅时间，我就系谂住去行使嗰、那个对于行政长官嘅弹劾权。 咁係咪又係違反咗國安法，又係顛覆國家政權咧？係咪又係癱瘓政府運作咧？即係湯家驊呢啲咁嘅人咧，即係以前仲或者民主派咧，我覺得即係非常非常之令人覺得失望。呢一種如果佢咁樣都唔係雙重標準，唔係一個輸打贏要咧，其實我都唔係好想象到究竟有啲咩原因就係喺民主派。 因為佢話個情況唔同咗嘛，我諗梁振英嘅講法都係差唔多嘅，即係話哦以前就冇呢啲情況發生嘛，新嘅情況就有新嘅應對方法㗎啦。 唔係，我就覺得佢哋嗰啲所謂嘅論調，就係或者所謂嘅顛覆國家，如果用佢哋嗰個邏輯嘅話，根本就係所有嘢佢都可以當係顛覆國家政權嘅。即係我正如我頭先講，基本法裏邊，不論你係一啲議員法案，不論你係個 budget， 即係嗰個財政預算案，定係個議員佢提出一個彈劾，其實都可以係令到個行政長官落台噶嘛。但而家佢哋話行政長官落台，你脅迫個政府就等於咧係要攤換政府運作，所以咧就係違反咗國安法。喂，咁呢一個你咩都講得通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係你用一啲咁嘅理由，用一啲咁樣嘅邏輯啲嘅罪名出嚟，就係去嘗試去講得通自己嗰個所謂顛覆國家唔同咗嘅情況。其實呢樣嘢係呃唔到人嘅，我覺得。 咁你對於佢話直情超級區議會、超級區議員都要廢除，又點睇咧？嗰度 嗱，本身咧佢廢除超級區議會咧，咁我冇乜大意見嘅，即係民主黨我哋最初提一個2010年嘅時間提呢個整個改良方案，我哋都係講超級區議會應該慢慢退場，之後變翻做直選議席嘅。咁但係佢超級區議會佢取消咗佢之後換翻嚟嘅，你可以肯定就係一啲更加冇代表性嘅一啲知咩人啦、啊？咁呢一個就係令到個立法會嗰個嘅即係市民可以入到去嘅聲音係會再減少嘅話，其實啲市民會唔開心，啲市民咪覺得更加無力，更加覺得喺個社會裏邊個政府嚟，我喺個制度上面係設計嚟去未必就係要即係設計個制度嚟去踢走某一啲嘅聲音咁樣，咁啲市民咪覺得點解我嘅聲音會被踢走，然之後佢咪覺得對個社會咪更加大嘅怨憤，對個政府咪更加大嘅怨憤咯。即係我覺得佢哋要做咧，即係人大常委咩都做得嘅，即係你修改中國憲法係將香港一國兩制踢走都得嘅。即係你個權係喺度，我從來都唔會否認。但係究竟係咪每一樣嘢你有權就可以咁樣用，有權就應該咁樣做？咁我就奉勸各位人大啊、政協啊、香港政府啊、中央政府啊，都真係認真諗下，究竟對香港市民佢哋係想香港市民真係信服呢一個嘅政府啊，定係想佢哋降服於呢個政府咯？ 咁最后一个问题啦，喺呢种环境之下，可能嚟緊嘅选举制度嘅大改变之下，作为一个政党嘅主席、民主党嘅主席，或者民主党本身仲有啲乜嘢嘢值得做可以做？ 我諗嗱，即係最基本究竟係咪參選？咁呢個我哋係需要再去討論啦。即係參選嚟嗰個空間係咁細嘅時候，咁究竟我哋喺呢一個嘅位置嗰度仲可以得到啲咩嘅益處？而又冇乜有啲咩嘅壞處？我諗我哋要繼續去衡量啦。但我諗除咗選舉以外，我哋每一個人喺我哋自己各自嘅崗位，區議員唔知剩翻幾多個啦之後，咁但係我哋各自仍然有崗位嘅時間，我哋都應該盡力去發揮啦，應該盡力去即係令到市民見到其實民主派我哋喺區議會做嘅嘢咧，係比建制派做得更加好，做得更加關顧到大家嘅香港市民嘅需要。我亦都會相信，即係我哋可以喺任何嘅空間可以發聲嘅時間，都應該繼續去發聲啦。今天佢有好多嘅罪名去羅織咗出嚟，但係我哋亦都唔應該害怕，就因此就好多嘢唔敢講。要講嘅，我哋都覺得應該係要繼續去講。咁呢個亦都係民主黨我哋會繼續做嘅事啦。 明白。唔該曬羅建熙，民主黨主席。好啦，咁大家有意見咧，打電話嚟1872311。電話裏邊咧有張先生，張先生， 系你好，你好，你好。我系一个即系普通沉默嘅市民。咁我原来好奇怪，原来前年区议会选举投票，我有份，可能系我最后一次可以喺个自由选举投票。将来如果就算有选举，我恐怕系一种类似北韩嗰种等压选举，即系我哋系有一种形式去投票，但系已经冇嘢俾我哋选择啦。因为可能佢哋已经有个筛选委员会，所谓喺佢哋心目中嘅爱国者。咁我覺得係其實好醜陋嘅，而家好多人去講嗰啲所謂個改革，譬如話 因為區議會是不是非政權性組織啦，其實 當初那個區議會方案也是中央首肯，是邁向普選的，也都行之有效的，現在是反翻曬啲說話來講，全部全部是倒行逆施很多嘢，咁亦都好多好多憲制人士啦，我睇報紙都話，將來你只要參選啊，都要每個界別選委攞曬提名，又要過重重關卡，真係就唔使選啦。咁我覺得已經係失去咗個意義啦，咁樣係，我覺得係一個唯一市民可以投票。如果我有機會再俾我投票，我唯一係投廢票或者抗議票啦。我唔知咁講會唔會係又犯咗國安法，因為引起政府憎恨啊嘛，咁樣係啦，我意見係咁多。 可能挑戰國家根本制度啦。多謝張生嘅意見。張生就話即係驚似北韓啦。我諗未至於去到北韓嘅，因為北韓咧就99.几%咧都係支持政府嘅。咁我諗應該似伊朗多啲啦，因為伊朗咧就有即係嗰啲教士咧，伊斯蘭教士佢哋有一個好神圣嘅委員會咧，就係可以決定邊啲人可以參選嘅。咁睇嚟咧，而家將會邁向呢一種嘅民主方式啦。 頭先張生講咗好好一點啊，其實過往咁多屆嘅選舉，特首又好立法會都好，雖然唔係話真正嘅民主普選啦，但係都叫做行之有效。過往嘅管理選委會有區議員代表有超級區議會，喂，咁呢啲一路都係咁有嘅喎。咁咧，點解突然間我又話有問題呢？唯一嘅客觀事實就係因為喺19年嘅區議會選舉咧，建制派咧就係大敗嚇。咁但係頭先湯家驊話唔係輸打贏要，咁但係事實你俾市民睇到嘅現實就係因為輸咗建制派喺呢一個區議會咧大敗之後咧，就想改革個制度啦。咁你點樣去說服市民話唔係因為輸咗輸打贏要咧？但係事實現實見到的，而且確好似係咁樣喎。因為呢個制度過往，如果你話因為個選舉制度咧唔能夠準確反映市民多數少數服從多數呢個意願嘅，或者個選舉個公平性出現問題嘅甚至個廉潔性有問題，咁你話去完善，咁我理解啊。但係而家唔係呢個情形，只不過選一批有民意授權嘅人，佢哋嘅政治取態係得唔到中央政府嘅認同，或者佢哋係唔想見到呢啲人，咁啊出現一啲關卡，所謂改革嘅制度，咁呢個咪就係篩選咯。咁點解唔係篩選咧？即係呢個其實政府有責任講清楚。 同埋，如果係即係一個正常嘅地方，可能係選舉輸咗，咁輸咗嗰啲人點做咧？咁我諗一個好能夠容易理解嘅方法就係你去爭取民心咯。你去諗辦法令到之前唔投你票嘅人下一次將啲票投俾你啦。咁我諗呢個係不同的地方民主制度都应该是这样的。 是啊，即是你看回比如美国，那特朗普当时16年选赢了，很多的民怨都觉得他不应该没有资格做总统的，即都有很强的民怨。那四年之后就输了咯。 今天刚刚看新闻都见到特朗普说我四年之后又选过，那就又来过咯。 是啊，又来过咯。那这个就是民主幾百年嚟人類歷史之下就係咁樣去處理民主選舉噶嘛？呢個先係個真題啊！ 好啦，我哋睇一節新聞先。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7:30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1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1宗系本地感染，其中5宗源头不明。尖沙咀 K11 Musea 明朝食馆新增4人确诊，群组累计48人染病，包括22名食客、9名员工同埋17名密切接触者。政府專家顧問袁國勇到商場視察之後表示，相信爆發涉及短距離空氣傳播，或者與茶水間入邊衛生環境有關，食具可能受污染之後導致交叉傳播。瑪嘉烈醫院一名有長期病患嘅79歲確診男病人離世，疫情至今本港累計200人死亡。政府表示，原定於今個星期四屆滿的一系列社交距離等防疫措施將會延長多14日。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表示，将会每日向公众交代累计接种新冠疫苗人数，以及由疫苗接种中心送院个案数目。专家组每两星期总结一次接种疫苗之后出现异常事件概况，如果有严重情况，会即时交代和跟进。聂德权说，过去三日已经有超过20,000名市民接种科兴的新冠疫苗，在今朝再次开放的预约系统，到下午2点已经有超过135,000人预约。他又说，目前大约有830名私家医生预留新冠疫苗，涉及大约63,000剂，有线人士最快明天起可以前往私家诊所免费接种。另外，市民今个星期三起可于网上预约接种伏必泰新冠疫苗，暂时名额大约有140,000个，为期3星期。原定今日履新的中大学生会干事会当选内阁朔夜宣布全体整治，又指早前宣布撤回参选宣言和政纲等有关文件，是基于来自校方的压力，以及各成员分别收到滋扰电话和死亡恐吓，以致不得不撤回文件。朔夜的会长林瑞希说，辞职是要为撤回文件负起政治责任，并向所有中大学生和香港人致歉。他批评校方将红线放在朔夜身上，往后的学生会干事会不可能再关心时事和社会，干事会已经等同名存实亡。他又说，校方在上个月25日发出第二份声明之后，学生事务处的高层曾经和他及各学生代表见面，暗示希望朔夜退选，又表示不会承认中大学生会在教务会的当然席位。如果朔夜坚持行使职权，校方不排除会拒绝承认整个中大学生会架构。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明日早晚有几阵雨，最低气温约18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3度，吹微风。明日凌晨时分转吹和缓偏北风，稍后东风增强。展望随后两日稍凉，风势颇大，同埋有几阵雨。接近周末潮湿有雾。现时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塞车的消息同埋交通意外啊。新界咧，新田公路去上水喺博围村对开咧，慢线有意外，龙尾过咗锦田河噶。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喺博围村对开有意外啊，慢线受阻，龙尾过咗锦田河。而九龙咧，之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道公园就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但系仲系多车啦。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嘅，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海滨公园对开曾经有意外事故，清咗场，而家龙尾去到观塘码头。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龙尾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登位，红隧九龙入口净系公主道多车啲，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嘅龙尾近多实街，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龙尾喺东九龙政府合处。新界区的路面呢，而家屯门的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至龙富路仲是多车的，之前那里发生过意外事故，清了场，不过交通都是繁忙。而沿住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咁近住屯门市中心至到大榄段呢，亦都是多车的。沙田那边啦，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由沙田乡事会路至到美林村段同埋大围隧道沙田入口都是交通繁忙的。安全车速报告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去粉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见到前面有道路工程就要提高警觉，顾己及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讲下财政预算案，5000蚊嘅电子消费券分五期嘅，咁就一个月一次。听咗钟女士， 我一个月都买唔到1000蚊餸，因为疫情时候我都好少出去食嘢。 听咗陈女士， 每个月买埋米啊，买埋油啊，都系700多蚊。咁但系一个月用唔晒咧，就唔可以带落下个月。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黄鹤鸣。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黄鹤鸣，我哋最后半个钟，我哋倾下中大最近发生嘅事啦。香港中文大学咧，系喺之前嘅社会事件之后咧，咁。學生會咧係少數喺而家嘅學界裏邊咧係可以組閣到組得成啦，而且係順利舉行完投票，並且咧係以接近4000票嘅贊成票咧就當選為新一屆嘅中大學生會。咁但係咧，佢哋呢一屆嘅學生會隨即咧就被中大校方批評啦，就認為佢哋嘅政綱啦，同埋佢哋接受傳媒訪問嘅時候講過嘅一啲嘢咧，可能違法，可能違反國家安全嘅法例。經過勸喻之後未澄清，咁中大咧當時就已經即刻就話暫停為學生會代收會費，同埋要求學生會註冊成為獨立社團。咁嗱，中大學生會當然去受到不同嘅壓力啦，亦都有好多嘅建制嘅媒體去批評佢哋啦。咁早兩日咧就已經話咗佢哋會撤回參選政綱同埋參選宣言，而啱啱今日嘅下晝，佢哋宣布總辭啊，全部辭職，咁咧就唔再擔任中大學生會嘅。咁佢哋嘅辭職嘅時候就表示啦，有幾樣嘅原因啦。咁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是。即係中大校方基本上唔承認佢哋啦，要佢哋獨立註冊為即係喺向警方註冊啦，其實就係、是、成為一個社團啦。咁呢樣嘢基本上佢哋認為比較難做到啦。咁另一樣嘢咧就係中大咧亦都話咧就係、是、根據學生會嘅講法啦，因為恐防咧係會連累到其他嘅學生組織都未必能夠運作啦。咁另外咧學生會中人亦都表示。有幹事同埋佢哋嘅家屬近日收到死亡恐嚇，咁所以咧，佢哋話受到連番滋擾，咁並且就覺得即係而家唔能夠繼續落去，亦都向同學道歉，咁總辭嚇，咁呢個就係最新中大學生會發生嘅事嚇。 即係呢件事係好令人擔憂嘅，因為向來嚟講咧，喺各個大學嘅學生會咧，都係香港社會運動嘅骨幹嚇。而事實上，好多我哋見到好多之後出嚟嘅社會人士啊，從政嘅政治嘅人物啊，佢以前都係從學生會，不論邊間大學都好，係做過幹事出嚟嘅。咁呢一個對中大學生會而家係有學生投票授權支持之下，都因為校方嘅壓力而要請辭。咁啊，相對亦都同時間好多大學，我所知亦都組織唔到呢個學生會啦，因為冇人敢所謂上莊咧。其實係對香港長遠嘅發展、社會運動或者係政治嘅發展咧，唔係一個健康嘅事情嚟嘅。咁而中大校方話其中一個原因因為佢嘅參選政綱可能違反國安法嗱，咁我又冇佢嗰個政綱啦，但係我所理解，譬如佢話係批評國安法。咁但係我所知喺國安法嘅條文做好似冇寫明批評國安法本身係一個刑事罪行，咁所以中大都有責任解釋清楚究竟佢具體學生會咩政綱，佢咩嘅言行， 是会令他觉得违反国安法呢，或者违反其他的刑事罪行呢？那中大是有责任解释清楚，而不是这样一句话我和你所谓割席，因为其实就好笑的，因为你看大家记得了，以前五四运动北大蔡元培是保护学生的嘛，现在见到 学校中大是不是保护学生，是跟学生割席，那这个究竟是不是一个从事教育的人士校长应有的道德操守呢？这个我都很大的疑问在这里。 咁喺电话里边咧，就有中大学生会代表会嘅副主席尹玉坤嘅。尹玉坤你好啊， 系你好， 系咁我都申报下利益先啦。我喺中大教书嘅，不过就亦都唔认识呢位同学或者跟住落嚟访问嘅嘉宾嘅。嗱，尹玉坤嗱，即系中大学生会代表会，我哋嘅理解啦，即系我谂一般市民嘅理解都唔系好明嗰个关系嘅。咁你哋应该我可以理解为一个即系个监察机构啦，可唔可以咁讲啊？即系 类比就会似系立法会嘅。的角色咯，好似系 吓立法会嘅秘书处定系咩咩角色啊？ 立法会即系一个会监察同埋会会提案，咁就去促进呢个学生会嘅整体嘅会务咁样样嘅一个角色。 咁你哋都亦都会做埋，即系会举办选举啦，系嘛？确认选举结果都系你哋做噶啦。咁嗱，我即系喺你呢个角色见到成件事嘅发生嘅经过咧，你觉得你自己有啲乜嘢观察？ 如果长远嚟讲咧，就好简单，就系校方就好明显画咗一条红线啦。就索嘢其实就系嗰条红线，就以后唔可以再讨论政治，甚至又唔可以讨论国安法。无论你即系你反对，你都唔可以提出啦。咁即系简单啲嚟讲，就系以后嘅董事会可能只会另外一支，可能只系自己服你嘅一支内阁咁样样啦。咁其实某程度系失去咗嗰个原生共治嘅精神，亦都破坏咗，尤其是佢。校方唔承认我哋代表会所搞嘅选举嘅结果啦，咁其实系破坏咗校园民主同埋学生自治嘅精神咯。咁呢个就咁样睇成件事啊。 嗱，咁喺呢个过程之中咧，有啲传闻就话其实校方系曾经要求你哋不确认嗰个选举结果，有冇咁嘅事啊？ 有曾经咁样讲过嘅。咁除此之外，校方都有讲过，如果成个学生会或者我哋代表会本身有继续承认相关嘅事实啦，或者有任何行为咧承认佢哋咧，咁接下来就会属由佢原本嗰份声明嘅所讲嘅进一步行动啦，就可能系讲紧喺成个学生会嘅体制咧都会受到影响咁样咯。 你哋系代表会系确认咗之前嗰个选举结果噶啦，咁系咪代表咗你哋都冇听到校方嘅说话？而家会唔会有咩后果噶？ 暂时即系我哋就喺琴日啊，咁就已经确认咗佢破坏当选啦。咁暂时校方就住呢一方面都冇任何嘅消息或者任何嘅惩处嘅。 咁索爷呢，佢哋即係辞职嘅时候讲到其中一个原因就係会担心连累埋其他学生组织啦。咁而家喺中大嘅学生会成个架构里面呢，係咪如果佢哋坚持去继续做，係咪真係校方係可以去取消埋其他学生组织嘅资格，定係点样？ 咁如果係好实际上即係操作上嘅话，咁其实佢只要停止好多金钱上嘅原本有嘅一啲资助啊，或者啲支援或者一啲行政上嘅资助，其实佢某程度已经系斩咗学生本身可以做嘢嘅两只手咯。我会咁样理解，就系场地啊咁样样。咁所以我会觉得都算系 系啦。系，你个电话有啲窒一窒啊！阿尹玉坤喺唔喺度啊？ 系喺度，都 系继续。 即系换言之，如果佢学校校方唔提供支援咧？其实除了学生会以外，其他的一些学生组织啊，或者啲学会咧，都是有可能运作不到，系嘛？ 因为例如话本身很多不同的兴趣的学会啊，嗰啲属会咁样之类啦，咁佢哋本身就是属于中大学生会的架构入边嘅。咁如果佢哋唔再提供任何嘅协助，或者唔承认中大学生会咧，咁某程度就很多不同的属会啊咁样样咧，其实都会受到拖累。咁就是所讲嘅有啲唔同嘅学生组织啦，呢个就系、是。咁例如话，可能讲紧一啲通常比较参与政治事务，例如话政系嘅系庄咁样，其实佢都系属于中大学生会嘅架构以下嘅。咁可能咧，就因为咁嘅情况，就有机会啦，可能会例如话佢唔承认呢啲呢个系会嘅存在，咁样就某程度就系打压紧其他嘅学生组织咯。 咁而家總辭係咪能夠避免呢件事咧？咁邊個？咁而家譬如其他系會、其他嘅學生組織會係屬於邊啲人管轄啊？咁樣？ 咁依家理解就係因為我哋代表會仍然存在，咁所以暫時喺呢刻，而且啱啱先總辭啦，咁所以我哋都冇咁快得到相關嘅消息嘅。咁 仲最後一條咧，雖然而家總辭啦，但係其實校方係咪喺法律機制下可以咁樣去，譬如話唔俾你斷曬所有嘅支援，包括一啲校委會嘅資格都唔俾？因為我所知嗱，你都受中大嗰個學校條例所監管啦，叫做咁。其實當中亦都有提過學生會邊啲角色，其實有冇係去研究過？其實校方咁樣做係合唔合法嘅咧？根據個條例。 原本咧就系学生会会长即系阿林会长啦，咁佢原本可能系喺中大嘅教务会上面有一职啦，咁但系咁当然啦呢一刻啦佢又辞咗任嘅，咁所以本身佢都唔再，亦都唔再留任喺呢啲中大架构下嘅一啲新位啦咁样嘅。咁至于校务委员会方面咧，就暂时就未知嗰、那个。影響咁樣樣嘅， 嗱，咁有啲講法咧係就話而家其實中大校方都受到好大壓力嘅，咁譬如話之前咧都撤回咗嗰個十幾億嘅新大樓，一個生物化學嘅新大樓啦，咁你會唔會覺得即係校方喺呢方面咧，即係有一啲咩難言之隱嘅嘛？ 我諗個難言之隱可能就係在於校方。即係想某程度想符合某一班政治立場嘅一啲民眾或者立法會入面嘅某啲民意啦，我會咁樣講。咁所以佢都要做呢、這、一個一個措施，咁就令到一啲本身又出現呢啲打壓呢啲反抗聲音嘅啲組織，例如就係話學生會咁樣啦，剝奪佢嘅資源，咁令到可以叫做滿足到嗰班聲音嘅意見咯，我會咁樣諗。 总辞咗啦，跟住落嚟啦，会唔会有补选噶？ 补选咁我哋都系要讨论翻，可能因为代表会咧系要批准佢嘅辞职嘅，咁呢一样嘢，因为我哋系代表未开会，咁我哋系冇办法去决定啦。咁因为始终我哋系要表决嘅形式，咁好难呢一刻我可以同你哋讲话会有补选，但系如果相关嘅辞职系。獲批准的話咁按照我哋嘅章則咧，相關嘅程序咧都會跟住做落去嘅。 咁但係如果補選假設冇人咁出嚟，係再成立一個新嘅內閣，咁會點樣安排咧？之後 應該就會係個幹事會係會懸空啦，咁就委呢個叫做臨時行政委員會嘅組織啦，咁就去維持住幹事會一啲會務同埋一啲日常嘅運作咁樣樣咯。 你自己覺得喺校園喺呢件事？令到學生包括是不是想再組織內閣學生會的意欲是不是很大的打擊，其實可能很多人都比較是氣餒的，其實 我覺得是的，因為始終例如說以往大家其實可能都會不同的幹事會啦，其實都會討論了不同的政治議題，可能一些關於政府政策 的面向都會討論啦，但是現在是一個嘅紅線啦，國安法嘅紅線啦，或者係依家索嘢嘅情況之下，咁其實大家可以見到係好多嘢都做唔到啦。咁某程度係會令到好多唔同嘅同學有意原本有意上裝可能推動一啲社會嘅輿論啊、改革啊咁樣樣嘅意欲都減低咗啦，咁樣樣係啦。咁我 即係一啲同學可能佢根本唔係話衝住呢啲咁政治性嘅議題，但係都因為呢件事可能亦都打消咗即係想裝嘅念頭添啊，可能係嘛？ 都可以咁講嘅，始終尤其是可以望到索爺，即係佢喺記者會度又講到自己一想裝受到嘅威脅有幾大啊！其實呢某程度係對未來有興趣，即係參與校園政治啊，或者系啦，学生会体制嘅啲同学咧，其实会有却步嘅可能嘅，我都觉得会。 明白，唔该晒你，尹玉坤，唔该晒。尹玉坤系中大学生会代表会嘅副主席。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嘅系， 今年系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预计有一系列嘅纪念活动。从政治意义上嚟讲。习近平正值中共成立百年，树立中共的价值观，强化中共中央的权威。中共百年如何走过来？ 马鼎盛、马恩赐和嘉宾许晶一起讲认识中共百年历史。 今晚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财政预算我就发表咗，讲紧话预个储备啦，系9027亿，算唔算系一个最低点，或者系一个死线唔可以再落嘅咧？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去到五年后咧，比呢个仲要低啦。咁所以咧，你话而家呢个系咪最低点咧？睇嚟就唔系啦。我无意咧为呢个储备画一个硬指标、因为咁样反而唔科学。这个、呢一个都要睇咧整体个经济环境系点样。 星期六朝早8-9，星期六问责。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喺电话里边咧，有中大校董会嘅成员，亦都系民建联嘅立法会议员刘国芬嘅。刘国芬你好， 系你好，大家好。 咁而家嗰个中大学生会索夜就总辞咗啦，你自己觉得仲有啲乜嘢需要跟进？ 我谂佢总辞，当然啦，佢哋亦都。即係表達咗咩原因要即係上任咗之後總辭啦，咁係負翻佢哋嘅責任啦。咁我自己覺得即係第一佢哋收回嗰個宣傳同政綱同埋總辭，咁我自己都認同一類嘅行為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當然啦，佢哋即係之前發表咗嘅宣言同埋政綱係咪收回咗就等於冇事？咁我諗呢個亦都係睇翻相關嘅部門或者人士去點睇啦。 你覺得他們的政綱或者宣言的問題出在哪 裡？我想其實都是有不少猜忌啦，咁亦都正如校方其實在個聲明上面都提過嘅，咁其實對於中大的管理層亦都很多抹黑或者不實之處，咁所以基於其實過去他們嗰啲宣言啦或者政綱啦，同埋佢哋一啲言論，咁中大作出呢啲嘅決定，咁我都係表示支持，因為中大除咗係要保護學生會之外，亦都要保護全校嘅師生。咁我自己覺得學校係做出一個負責任嘅表現嘅。 你覺得佢具體嚟講嗰個政綱啊，或者係嗰、那個宣言裏面有啲乜嘢地方係真係會違反國安法啦？睇翻就香港商報嘅其中有一篇文章咧，就話。即係佢哋將國安法稱為惡法啊，或者係將暴徒稱為義士啊，當中要抵制中國文化入侵等等，你覺得呢一啲嘅態度咧係犯咗乜嘢嘅問題？ 喂，當然啦，佢哋將即係國安法去抹黑，或者係將一啲國安教育將佢扭曲咗，或者當然佢點樣睇嘅嗰啲你話？革命人士啊等等咧，我相信似乎系我自己睇就系对于国安嗰一刻系似乎有啲踩界喺呢个安法嗰度，咁啊，所以我觉得呢一啲言论的确系有啲系佢哋需要收回咯，变咗就 咁而家收回咗啦，咁之前咧亦都你见到嘅就系、是、中大咧系有一啲10多亿嘅一啲基建嘅拨款上立法会过啦，咁啊。就臨審議之前就抽翻起啦。嗱，你自己作為中大校董會成員，亦都係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你會唔會支持呢啲撥款啊？以後再拎上財委會嘅時候， 當然啦。其實我本身嘅表態都係支持有關嘅撥款啦。我喺事務委員會上面或者公務委員會上面都係支持啦。咁但係我亦都有好多同僚對呢一個嘅項目係表示一啲關注，特別擔心係一個國家級嘅實驗室。咁佢喺中大過去就住一啲嘅保安嘅問題點樣去處理嘅時候，佢有啲憂慮。咁學校係為咗可能釋除大家疑慮或者準備好啲，咁抽起再去準備好，再同議員去解釋之後再上班。我亦都覺得呢一個係無可厚非。咁我自己作為中大校董都係支持中大嘅發展嘅。我諗中大去堅持引導學生去正路啦，或者去。堅持用嗰個發展佢嘅科研啊，配合國家又好，世界又好，令到呢個科研係可以改善社會。咁我覺得呢一個係冇衝突嘅，都係值得支持嘅。 咁但係嗱，頭先嗰位嘉賓都話咧，其實呢件事之後，其實好多嘅學生似乎都冇乜意欲再去上莊。你覺得長遠，你覺得鼓唔鼓勵大學再有呢個學生會咁樣嘅風氣啊？其實定話大家埋手讀書算啦，唔好搞咁多學生會嘅事。你覺得？ 那問題就是如果學生會一些參選的政綱或者宣言是出現了問題，學校不能夠是坐視不理的，因為你要知道呢，即中大並非法外之地啦。咁如果係有問題嘅話，學校包容或者係隻眼開隻眼閉，咁我諗中大本身可能都要負上一個責任。咁我哋唔能夠話因為你唔俾佢去做一啲違法嘅行為，咁所以佢就冇咗動力再去參選嘅時候，咁係咪仲有需要？咁我覺得呢樣有啲打橫嚟講喎。 咁對於中大校方今次佢哋嘅做法，佢哋嘅表現呢，你自己覺得如何呢？有冇需要再改善嘅地方，定係都覺得補救得唔錯呢？ 我相信呢，即係當然啦，校董會我哋會再去討論啦。咁因為即係如果喺嗰個聲明裏面亦都講過其實中大喺個過程裏面亦都有同佢哋溝通過、勸喻過或者提點過。咁如果是有做到呢一樣嘢，佢哋都冇去聽取意見嘅時候，我覺得校方嘅行動係合情合理，亦都其實係俾個機會即係參選嘅學生會嘅。即係我哋斷唔能夠因為話即係佢去扭計，我哋就要妥協啱啱啊？ 嗯，好，明白，唔該曬你，劉國芬，唔該曬，係。刘国芬是中大校董会的成员，亦都是民建联的立法会议员。咁我哋其实讲咗咁耐咧，究竟佢哋嘅即系成个学生会佢哋嘅宣言或者政纲里边有啲乜嘢系真系有可能违法咧，或者令到中大咁不满咧？中大本身咧就冇直接好具体讲嘅，咁但系你睇翻系一啲譬如香港商报嘅评论嘅抽出嚟嘅一啲字眼咧，就。其中就包括就係佢哋批評國安教育啦，形容香港係國安法頒布之後處於黑暗時刻啦，話要竭盡所能對抗不義政權啦，亦都係鼓吹建立黃色經濟圈啦。嗱，呢啲嘅呢啲係只係七大段裏面嘅其中一啲嘅形容啦。咁嗱呢樣嘢就喺香港商報嘅一篇文章裏面就會認為係即不要得啦，同埋係一個煽暴抗爭嘅一啲內容嚟嘅嚇。 但係個問題就係具體呢啲嘅我叫做政綱係如何觸犯國安法呢？我哋見到佢冇話鼓吹啲咩獨立啊，或者話鼓吹叫啲學生去做啲犯法嘅行為嚇。當然你話佢批評國安法本身，咁我頭先講啦，似乎國安法我又睇唔到有條文。是話不容許咧市民批評國安法本身，咁因為批評其實都係希望將個國安法睇下點樣將來再變得更好，咁都可以批評噶。咁 但係睇嚟而家就係話啦，你犯法就係一個層次啦。咁你見到而家開始，譬如要求公務員或者愛國者治港等等咧，佢都會要求係你唔能夠去一個所謂去挑戰。呢、这個國安法啦，或者係去反對一啲憲法嘅根本嘅問題啦，一啲根本嘅權力啦，咁呢個就未必犯法，但係似乎都不容於好多嘅即係建制派嘅眼中嘅一啲。 但係又咁好諷刺就係、是、其實大學即係所謂大學就係其實係應該係冇一啲所謂言論或者思想禁區嘅。大學大家都知啦，無論你係讀哲學、讀歷史。以致就算你讀理科都好，好多嘅嘢都係可以去討論嚇，呢、這個就係大學可貴之處嘛嚇。咁所以 即之前就講，即係除非你即係煽動一啲實際嘅行動啦，可能就有問題。但係而家係睇 個象牙塔入邊講都唔得啦。 而家睇嚟就係咁嘅環境啦。好，唔該曬你，黃學明。